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况。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远东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要要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Rocking the road， 今天是什么声儿啊？开场？ 因为我确实嗓子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要烟酒嗓说。 对，因为其实对，在星期六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嗓子了。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节目觉得发现这个人不是我的话，我想告诉你是好吧？那你就当他不是我吧。反正我又是谁，谁又是我？ 嗯， 哲学命题。 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 啊， 我 就是我。好吧，最近天气的情况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呢生病的朋友也很多。 嗯， 今天的天气呢是那种，我觉得它还不是那种夏天那种晒热，是那种有点闷热。 对、嗯、而且今天这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很多朋友就是上呼吸道有点不适哦。 你这个时候要，如果是有屏幕的话，就是如图所示是吧？要指一下我有个箭头什么的，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啊、嗯、然后呢出门可以戴个口罩。另外呢明天开始好像温度会骤降，哎，这两天会有一个降温的这个情况，这样的话呢会有更多的朋友生病。哎，也不能这么说，你看我这么说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生病啊，一定要小心吧、啊、 对，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 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至少别生病，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也祝福大家能够这个保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啊、 哎、 下班了放松一下。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有时候特别想跟这样的天气说一句话， 拜拜， 你走开，你走开， 就是赶走一片阴霾，然后赶走心情当中那片阴霾。 反正每次雾霾老想放那个反光镜的还我未来、嗯、后来想说也不能每一次都放那一首，改一首也是特别带感的一首歌、 嗯、 下班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大声的唱和一下，消灭 遥远的想象，一破灭就在那一瞬间，无尽的抱怨我已经厌倦，等待着你发现，是否能改变这一片幻觉，就让我挥洒热血，那填补这虚无的世界，就让我彻底发现那真理我仅有的一切，遥远的想象已破灭，就在那一瞬间，无尽的抱怨我已经厌倦，就让我挥洒热血，来填补这虚无的世界，就让我彻底发现，来证明我仅有的一切。我要消灭消灭消灭消灭那时间，我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直到我冲破了界。 好，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节目交给艾克来主持，谢谢大家，再见。 时间等待着你发现，是否能改变这一片花。 幻觉，就让我挥洒热血，那天不知虚无的世界，就让我彻底发泄，来证明我仅有的一切。我要消灭消灭消灭消灭那世界，我要改变改变改变改变这一切，我要彻底彻底彻底彻底的发现，直到我冲破 消灭坏的情绪、坏的脾气，消灭雾霾，消灭这个一天上班积累下来的疲惫，迎接这个夜晚。 有人说，消灭坏情绪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去玩一下消消乐什么的 啊。 对，就把所有的烦恼当做那个其中的 emoji， 把它全都对对碰掉。 哎，然后再好好美美的吃一顿啊！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下班了，让我们放轻松。就是在刚才的一首歌啊，这个莫文蔚的《消灭》，这首歌其实是很适合 live， 就是适合现场的一首歌，因为差点说这是莎士比亚的一首歌，就有刚好一条微信这个公众账号的更新窜了出来啊。对，但是其实花儿的歌被翻唱的次数还挺多的，包括这一首，包括杨乃文翻唱了花儿的《静止》啊，都是很燃的， 对， 很适合现场的歌。嗯。 就是刚才配合着你的这个沙哑的嗓音之后，很多朋友 什么叫沙哑的嗓音 就是略带沙哑的嗓音 啊， 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音效包还不错啊。 哎，对对对，就是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跟着这样的音乐呢大声的唱出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然后呢就是你唱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心情好了不少。 对，解除压力最好的方式就是嗨唱一句， 跟着这个现场的乐队或者歌手一起嗨唱。因为最近呢有一个英国的研究就认为说，看自己的 idol 的这个演唱会是一项能够有效的消除压力的活动。研究认为说，看完偶像演唱会之后呢，在自我的满足感和与他人相处的亲密感方面都会上升25%，也会产生乐观积极的心情。 嗯，甚至呢说这项研究大胆提出结论，根据数值换算之后，看 idol 的演唱会平均寿命可以多活9年。 嗯， 你确定这真的不是演唱会这些行业找来的托儿吗？ 这我倒觉得是真的，因为如果你有在演唱会现场去看这个，或者听他们在台上唱，你跟着一起大声合唱的那种经历的话，你会觉得那跟你在家里听唱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是，也可以大声合唱，就是把自己一整天或者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负面的情绪都消除掉。 对，其实去工体看国安的球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支持我们支持的时候啊，加油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一个歌手最巅峰的状态可能就是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对，除非有一些人变成了这种传奇，比如说像张学友这样子的哈，这是华语乐坛的，当然在世界的乐坛的领域来说数不胜数。有些歌手，甚至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是隐退，甚至就是非常遗憾的过世了。 嗯， 对不对？ 所以有些演唱会真的很值得一看。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来了，就是如果说不考虑任何时空的因素，你最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呢？ 天哪，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嗯， 太多了。比如说我遗憾呢，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是我有几个人的演唱会， 嗯， 比如说张雨生的演唱会， 对， 有没有看过？没有。 对， 但是你是不是很想看？ 是， 现场那个高音，对不对？ 嗯， 比如说 Beyond 的，就是黄家驹他的演唱会， 对，也很想 看，对不对？ 嗯， 还有太多太多了，就数不胜数。比如说陈百强的演唱会，有没有？ 对，还有一本书就是记录了滚石30周年的那本书，其中他们也是在演唱会的现场发布的， 嗯， 也很遗憾没有去看。 比如说 The Beatles 啊，John Lennon 他的现场，哎呀，这个感觉是不是？ 嗯， 还有 David Bowie， 哎呀，太多了。或者说，可能对于中国的乐迷来说，我们马上在耳边响起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 Michael Jackson。这是一个现场 live 的版本， Michael Jackson 的现场来唱，他还是在 The Jackson 5的孩童时期的歌曲 I Want You Back。 我们可以借这个现场来感受感受 We Want You Back 吧。 除了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我觉得是很多人如果可以跨越时空最想去看的演唱会之外，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这一位哈，就是 在昨天其实很多很多人都在朋友圈，其实从昨天的零点开始就发他的音乐，发他的照片。每一年似乎一到了昨天的那一天，总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怀念他。 谁遗忘曾属于彼此的晚上，茫茫仍是你在我的心中萦绕，如流水期望可体恤兼见谅，凌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准遗忘。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你这宵美丽，都使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你今晚共我唱。对感爱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漫长，过年何月才又可感笑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你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加想，因你今晚共我唱。怎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得想，因我今晚共你唱。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 有可能他已变成了一个永久的遗憾啊！就是如果想去看张国荣的演唱会，那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什么叫应该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我说的是，你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影像记录啊。 有一句话说特别好，说他比烟花还灿烂，怪只怪人生太匆匆。 可能我们因为有些很多朋友可能很爱他的歌啊，或者很爱哥哥，所以有时候梦境当中会出现去看他的演唱会，就像我曾经也梦到过。自己去比如说温布利大球场踢了一场足球赛一样啊，就是它会是一个自己梦境，可能会是你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向往的一个集合。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有些想象空间的，如果不考虑任何的时空因素，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呢？ 一次挽留变成了相拥， 恋一世的爱，习惯脸上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对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心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一个演出啊，文娱方面的消息。 比如说斯皮尔伯格的新作《头号玩家》在上周五的上映以来呢，这个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双线飘红，目前为止这个评分已经达到了9.1分的高分。 嗯，听上去不错，因为它讲的是围绕虚拟现实游戏展开的冒险故事，情节感很强，而且呢电影当中又暗含了很多游戏啊、动漫和电影的彩蛋。其实对于熟悉这些元素的影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了惊喜的电影，而且斯皮尔伯格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一个导演。 嗯，对，而且据说就是在这部片子上映之前，他就说过一句话，说即使你不了解虚拟世界的一些游戏也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物塑造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逃离者。 嗯，还在看一部电影吧，又是一部备受好评的印度电影会登陆中国院线了， 叫做《旗袍线》。男主角你肯定会非常熟悉，因为是出任在李安导演那部《少年派》当中的派。顾名思义，其实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故事。 对，还想到他演的那个角色哈 ，Richard Parker 那个印度口音的英语哈。那故事当中的父母是为了把女儿送进名校，费尽了心机，然后呢就是闹了不少笑话。反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印的父母操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你好，只因为你。 我似乎能够 注电影，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一件事情，就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在4月15号到22号会在北京举行了。目前的电影节所有的这个场次影票都已经开始有了，而且在一些的热门影片当中，门票甚至十几秒钟就已经被抢光。其中呢会出现王家卫导演啊，他会担任本届的天坛奖的国际评委会主席。他的比如说四部作品我们都非常熟悉啦，比如说重庆森林、爱神手还有春光乍泄等等等等。当然其中要提到的是爱神手也是第一次登上内地大荧幕。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 叫北京爱情，来自小柯。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因为刚才有朋友在说想要去看小琪的演唱会啊。 其实他的演唱会如果说现在还正在举办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的。 对，有机会，有机会啊。有人说可以想，如果可以的话，想要去看王杰的演唱会。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想去看的一场演唱会啊！如果我们不考虑时空的限制，你会去看谁的演唱会？比如说王峰说，我想看的是黄家驹 Beyond 的演唱会啊。但是有听友就想象力的空间更大胆一些，我为他说，如果可以，我就选择穿越回盛唐去听李白，或者回大宋去听柳永。我说你确定他们俩会唱吗？

小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你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甜蜜小情歌来自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有的时候恋爱就是很简单，轻轻的一个勾勾手指，或者说一个微笑，就能让对方心间开满花。但是如果说恰逢这个春天还没有遇到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勾了手没有用吧，还得再浇点水什么的，要不然怎么开花呢？啊，其实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状态，还是像周董的那首歌里面，如果你在恋爱的状态下呢，是那种会看到天上的星星，然后发现花儿都开了， 是 对。 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就是如果正处于单身的朋友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在这个春天如果没有碰到另外一半，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哦。 嗯，我们其实也有福利送给大家。嗯，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如果恰好你是一个女生，我们送你一个窗帘儿。 这个窗帘很神奇。 对，为什么说要送大家窗帘呢？啊，就是你，我先打个括弧啊，开玩笑啊，没有真的要送你们窗帘。 因为据说最近有一个新品推出，叫做窗帘上的男朋友。 到底是送窗帘还是送男朋友？ 就是窗帘男朋友一起送了。 因为其实在很多大的都市里面呢，独自一个人居住是很常见的一种生活状态。尤其是在某个阶段，比如说刚毕业啊，然后在你这个恋爱结婚之前啊，中间的这个空档期，很多人都可能有独居的经历或者是阶段吧。 嗯，但是男生还好说，如果说是单身的独居女性的话，经常会被这些犯罪分子盯上，所以有不少女孩都会在什么窗台挂一个男士的外套啊，或者在门口放一双男士的鞋啊，诸如此类的。 嗯，这个打个括弧，这是在日本啊，觉得我们这儿还挺安全的。就是其实他这个方法是说造成说一个假象，对吧？家里会有一个男生，就好像说，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有时候你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的时候啊，如果女生一个人住， 嗯，尤其领外卖的时候很危险。 啊，对，然后呢，会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有可能你手机里面会存一个男生的声音 啊， 他会说谁啊， 啊， 对 对， 放那个声音喊一句， 对，可以的。 然后你再去开门， 嗯，就比较安全一点点。 哎，其实这个消息就是说，日本这个公司这个推出这个产品，它是帮助一些单身的独居的女孩去避免危险。 嗯，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一个投影，或者说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嘛。 对，就是手机连上之后，就可以在窗帘上投射出一个男性的轮廓，而且不只是那种静态的剪影，是动态的身影。 哦， 据说其中会有12种，每一个造型都以30分钟的动态视频来呈现。 哎，所以从窗外看过去是看到有男生隔着窗帘然后在打扫卫生啊，或者是举哑铃什么的啊。 啊， 要不要在就是好像在什么 有没有做做饭呢， 拿个什么双节棍之类的。哎啊，对，那反正就是这样子勤快的男友其实都是投影仪去投出来的。嗯， 是，如果说这12种造型都被犯罪分子所熟知，会不会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啊，毕竟是日本的一个发明嘛，所以说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具有实用性有待考究，但是从发明这个事物的本身来看的话，至少从某一方面看，它是相对来说又孤独又温暖的一种状态。 是，所以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也想问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尤其是女性，如果说你有这些独居的经验，有没有一些好的妙招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可以建议把老白的声音录下来，录一个开场的 Hello 吓死 影子太阳。 不是我的错，为何你就这样闪躲？天真也不要求承诺，为何你就这样走过？难道你比我更无能为力？难道你在我身上 来自于蔡健雅。刚才其实我说的那算是一招啊，就是利用声音的力量，因为你看光影是一个效果，声音呢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去传递一个信号出来的。因为很可能比如说人家也不会盯着你们家窗户看你窗帘里面有什么投影，有可能只是去敲门而已。 对， 但是安全防范的意识是要有的，虽然这个城市比较安全，但是你也要有这种啊警备心，尤其是对于很多单身独居的这些 女 生们来说，对对对， 对， 多个心眼儿是好的。嗯， 对，尤其现在春天了，大家穿的越来越少了，就想象一下到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哦。 别晚上回家回太晚了。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 对，我们听个人保的广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嗯，其实这又算是延展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哎，你要怎么去保护自己？可以去练女子防身术，或者去练一些简单的一些，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教程或者教材，对啊，就简单的几下啊，防身的这个招数， 对， 包括你该怎么做，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去保护自己。 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就简单介绍了一下三类防护保护自己的一些工具，什么防御类啊、攻击类啊，还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大家可以去上某宝上搜索一下。 对，但是夏天呢，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对啊，因为温度高，大家穿的可能会相对来短打一些。 嗯， 而艾科的意思呢，也是好意，就是保护一下自己， 对， 把被子披起来啊，是吧？哎，对。 我是友情提示一下各位，就是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们啊，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披一件外套在外边。 嗯，哎，就是不要着凉，这个角度就好了。我们来说点别的事儿，因为其实昨天的时候，我说很多朋友发朋友圈啊，包括一些也转一些音乐，然后也有人问我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做这个有关于哥哥的主题啊？我说其实我们每年都在做，每年包括自己也会写文字啊，发微博啊，包括朋友圈啊，公众微信账号的推送啊。 嗯， 今年反而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想停止这样子的一些反腐的一些叙述或者是一些赘述。我总觉得可能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音乐来去回忆一些啊，我想这应该是张国荣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宝贵的财富，他的音乐、他的影像、他的电影、他饰演的那些角色。 对，所以昨天是张国荣逝世15周年的纪念日。虽然说他已经去世15周年了，但是各地的歌迷和还有好友们对于他的这个思念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且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去悼念他。 对、啊， 尤其是刘嘉玲哦。 对，就是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为张国荣读诗，好像读的是一首叫《行过一座桃花林》，是诗人杨牧的。 嗯，他说：“张国荣，春已到，树上的桃花都开了。”其实我想告诉你，每年过年我都会去你介绍的花店订桃花，那些桃花开得很漂亮，很漂亮。 对，当年其实刘嘉玲的就是有一段时间她的事业感情都不顺心，所以张国荣就送了她也就90厘米高的桃花给她，然后呢她好像就开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呢变得好起来，然后就是被励志或者说被感动到了哈。 嗯，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证明哥哥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对朋友都很好。 他其实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部分，就是即使他的心是冰凉的，但是他依然愿意去温暖他身边的人。最后在这一段的最后，我们想用一句话，或者说应该是很多粉丝都会引用他的一句歌词来说，或者说去表达在昨天那一天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呢，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 嗯， 这也会让我想到前一段时间比较热播的尹正尹正在出席那个身临其境当中，就是演绎了哥哥其中一个片段。 嗯， 然后他最终呢想表达，就是说曾经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奇帅奇有才华的人，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他。 我在等你说那句歌词，把它念出来。还找春天若春天该很好，若你倘若你在场，对不对？他其实春夏秋冬都唱到了。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乱绿中时春意。心里的渴望，希望流行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 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难收的覆水，将感情慢慢荡开去。如果你太累，及时地道别没有罪，牵手来，空手去。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里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将往事留在风中， 没有太多的语言，就是用这样的音乐的方式来纪念一下张国荣先生。 如果有在恰巧四月一号去参加我们影歌的这个现场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在整个交响乐团当中，回忆一下当年有一个叫做哥哥扮演的角色宁采臣。 嗯，你是想说给没有去的朋友听的吗？啊，好了，看看你又发现了什么，记得白给100块，我们奖金继续累积，欢迎你们来参与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哥。曾经有部老电影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当年记得电影不乏某些晦涩难懂，但名字却很浪漫美丽。虽然电影本身和春天无关，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列能开往春天美景的地铁，那真的是像童话梦境之谈。就在去年年底，北京地铁西郊线开通，一时被大家誉为最美地铁，终点就是香山。北京现在正是春意盎然之时，香山也已一派芬芳，一辆电车悠悠地在轨道上，绿色间穿行，渠道通幽，这不正是开往春天的地铁吗？所以呢，随着愿望的脚步，我们就轻快地踏上了旅程。不快的车速让人心静，也传达了一种放松的态度。随着微微的晃动，这辆穿梭在三山五岩之间，大概3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香山山脚。一路观景嬉闹，时不时的可以看到脚下松树穿梭林间，兀自采石，并不避讳行人。其实这里他们才是主人，我们才是客人。通往春天之旅，从一趟地铁到一条山路，从未停止。有时逃开城市的钢筋，其实就是在抬头的那一刻。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无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 谢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怎么那么喜欢你啊？因为你听我们节目，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咱们把题再问一遍。 刚才王牌新发现当中出现羽泉的一首歌曲，是归园田居吗？ 说到的是跟春天有关的一个话题，你们想想会不会是这首歌？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发到白杰 FM， 稍后我们连线。 感觉和你总是有点差距，突然的相遇瞬间就要决定，可是我能给你什么？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深深吸口气，吐出一个讯息，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彻底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是自己的对手，每天内心挑战不平静，你特别多过美丽，抱进心里紧紧把我叫醒，这一个天地总有哪里可去，我站起来排掉过去，男人的记忆写在嘴角笑意，下一个叹息就留给你去听，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要决定，可是我能给你什么？有过去的人也想对爱认真，深深吸口气，吐出一个讯息，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我就是那么喜欢你，这么确定就是那么喜欢你，带来乐趣就是那么喜欢你，不能抗拒就是那么喜欢你，就因为那是你，就因为那是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福利只白给100块，就在现在此时此刻，电话正在接通中。来看看今天我们从200开始起，我刚才算了一下应该是200， 对， 嗯， 所以呢今天不知道在现场第一位朋友是谁呢， 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接不接电话，如果不接电话的话我们要换下一位朋友接入电话了。 Hello， 嗨， 你好， 嗨，你好， 白姐，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嗨，你好， 哎呀，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你们刚才有， 哎呀，好激动啊！ 有一瞬间有没有感觉像两个鹦鹉在对话？ 你好，你好。 他对着你好，然后我再说你好。一个一只鹦鹉和一只鹩哥两个人在对话，两只啊。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吴，手电吴。 啊，小吴你好啊！我看一下，你是2017年10月份关注我们节目的，对不对？ 对呀、啊，关注好早的。 嗯，但是之前是不是一直没有机会接通电话过？嗯， 对呀、啊，每次发完难在半天没有电话。 嗯，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这个游戏啊，你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 没有啊。 你看多好的听友，你看看人家就是 大连的 信任是相互的，有没有？ 是、 啊、对，所以说他终于有这样的机会。嗯，功夫不负有心人嘛，加油。 就是 200现金红包在等待你，我们就废话少说，赶紧进入今天的挑战，一共是5道题，看看你是否全部可以答对，好吗？ 哦，好嘞。 正问正答现在开始。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热门的影片， 稍等一下。 好，收音机要关啊。好了吗？ 是在停车 吗？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热门影片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最近的一个电影啊，《头号玩家》啊，当中呢有很多的彩蛋，很引人入胜啊。这个《头号玩家》这部影片，它的导演是诺兰吗？是吗？ 不是。 那是谁？ 不知道，我猜的。 一看 这都可以蒙对， 刚一上车就没听我们的节目。哎、斯皮尔伯格。 好吧，这是蒙对也算对啊、嗯。来，我们看看第二题， 请听题：有一位 NBA 篮球名将，号称是黑曼巴，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Mamba out”。请问这位篮球名将是奥尼尔吗？ 是吗？是吗？是不是？是是吧？啊，打错了。中间那些中间那些声音很小的那些细碎的声音是什么？自己在嘀咕吗？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我以为他在跟别人商量。 对，有可能信号也不太好。嗯，所以小吴 ，sorry 啦，这个人他是 科比。 对，科比布莱恩特，黑曼巴。我怎么记得这题我们也出过呀？我忘了。 所以这种篮球题啊，对于女生来说都是就是必不可提的。 对，好吧，谢谢小吴，谢谢你参与，谢谢， 拜拜， 也有一个小小鼓励红包啊，拜拜。咱们还有一个机会，对不对？ 对， 我们再打出一个电话。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王牌福利100K100块正在进行中。参与我们的游戏的方式很简单，你要在我们的每天节目差不多进行到下午的五点五十分左右的时候来听我们的王牌新发现，抛出预热题，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手机号，就会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电话，就这么简单。 今天已经累积到200块了。 来看看下一位登场的是哪一位。 Hello 嗨，人家这嗓子比我好啊！ 好， 一看就是嗓子保护的好啊，最近没有生病，没感冒啊。 怎么称呼啊？ 叫什么名字？ 小白。 小白。 萌萌，我去，小白是那个吗？ 哎呀呵，这是算是碰到好朋友了，是不是啊？嗯， 对啊，好朋友。 嗯，如果咱们俩放在一起啊，这个打一个成语，应该是什么？ 二白。 二白是成语，什么成语？那叫真相大白。哎呀，冷笑话啊！来，小白同学准备好，看看你今天能否挑战成功，加油！ 好的。 啊，5道题啊！我从第一题开始，这个题，哎，我觉得这个后面题就相对比较难了， 嗯， 因为我每天准备的题其实难度也不太一样。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吧。 嗯， 词语“结发夫妻”。是在古代是指婚礼上要将男女的头发接在一起吗？是吗？ 不是。 啊？那是什么？这个 头发专属。 这一看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中式婚礼的。 结发夫妻就是要把男女的头发结在一起。 嗯 是吗？ 是啊。他表示怀疑，说我觉得结发不羁不应该是这样的， 要不去 对不对 抖一下， 他应该是把这个头发接到一起。 有点贵听起来。 对，就是接发不羁。好了，这个小白同学回答失败，第一题挑战失败了，那怎么办？ 当然我们还是有9.99元的小红包。 对对对对对对，同时谢谢你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你，好吗？现在这个结发夫妻的意思你应该是了如指掌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吧，谢谢你的参与，拜拜。 好，谢谢。 我们再接一位朋友吧。 幸福来的猝不及防。 来，我们再找一个电话啊，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你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哎，它编曲还挺有意思的哈，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中文名叫做 Fly Away 啊。如果实在找不着，可以听音识曲辨识一下，或者是晚上找到我们的歌单，就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才有人说大白和小白的隔空对话应该叫一穷二白。 我也没把钱发出去，是吧？然后呢？对，虽然没发出去，但是我前段时间发的不少，然后呢他也没拿着钱，所以我们真是一穷二白啊。这个解释尴尬的解释也还行。接下来这位会是谁呢？他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哎，你好。 嗨，你好，怎么称呼你？ 哦，锦逸。 我看你关注的时间不长啊，你看我们其实有时候选呢，尽量会选一些相对关注我们时间久一些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听节目很久了。你是关注的时间比较近，还是说你听节目也就是最近才开始刚开始听的？ 没有，一直听节目，但是最近才关注。我也是只是发了两期的那个问题就被选中了。我也很意外。 没有，这不是意外，这是缘分，或者说一种幸运。 是 对对， 是 也是我们的幸运。加油，希望把握机会。 好嘞， 准备白给100元。我们的题目现在开始。 好， 请听题。有不少职业都有一个雅称，比如说梨园指的就是戏曲界，那么请问姓林指的是教育界吗？ 是吗？ 没太听清您说什么林。 我再问一遍啊。对，姓林，梨园啊，我们梨园啊，梨园行，这是戏曲界啊。那么这个姓林指的是教育界吗？是吗？ 是。 失败了。 刚才刻意百度了一下，就发现是杏林妙术，指的是医疗界。 对，医疗界。在古时啊，指的是这个杏林啊。哎，不过这题就对，好像有点难了，对吧？是不是？ 也没有，还是知识有限。 哎，这么谦虚。哎， 每天我们都是在划重点啊，让大家去改一道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不司空见惯的知识。 对，这是我们这个游戏真正的目的。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我很开心能够遇到这样的朋友，就是虽然挑战失败了还笑得很开心，哈哈哈哈，很开心。 不是，我是觉得自己运气很好，我觉得还有第二次我一定会珍惜机会的。 加油，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然后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9.99元的小红包。 好嘞， 二维码截图，稍后发过来。顺便揭晓我们预热题的答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首歌是羽泉的《归园田居》吗？ 不是。 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这听的不是羽泉的声音而已。 哦 哦，那个还真的是羽泉的声音， 哎、 但是歌曲不 是吗？ 歌源田居， 这是蒙的，蒙、没关系，蒙对也是 对对对 也是对也是对啊！谢谢你，再见，拜拜， 拜拜， 好，谢谢。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或开的林轩？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真有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当中还有这个专门来纠正普通话的，应该是杏林啊，不是杏林啊，这读错了啊。好了好了，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啊。我也纠正一下我自己嘛、错了就是错了嘛，对不对？ 是， 对，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对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对，谢谢这些我们热心的听友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呢，稍后我们还会进行我们的就是歌曲预热题。 对，你要仔细听清楚，除了刚才给我们指错的那位朋友。开玩笑，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因为这就是街舞。这个周六呢，其实这个节目播出第六期，点击量是继续的飙升，而且有一个热门话题，你知道吗？就是朱亚文、杨文浩撞脸合作，还真是有点像登了热搜，感觉好像你要不看这就是街舞，你朋友圈讨论有时候你好像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一样。 对，所以我们就先来剧透一下这一期的精彩亮点。如果说还没有看同学，抓紧时间去脑补一下。这一期呢，抢妻大战已经尘埃落定了，而最大的看点莫过于队长们上演的这个抢人大战。在此前节目当中呢，其实本来队长们对于各自从海选当中选出来一些队员就爱护有加嘛，是不是？当然在这个权力反选当中，队长需要在限定时间内说服队员加入，气氛就显得更加紧张了。最后让我比较心疼的是黄子韬这个角色，因为他在最开始就连续三次押宝，但是没有丝毫的收获，尤其是其中一个队员韩宇突然变心了，选择了其他的战队，让他就备受打击。 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啊，你看其实每个队长选人的策略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个性是什么。比如说韩庚，他表示要按实力去选人，更偏向全能的选手，对不对？然后呢，蒋姐这期选择的方向很诚恳，很真诚。然后相比之下，罗志祥，大家如果了解他就知道他的这个手段就比较搞笑，就是给每位看好的选手呢准备了一根幸运的香蕉，告诉他们说吃了香蕉就是我的人啊。 靠这个幸运香蕉的号召力呢，比如说田一德呀、谢文科啊、 Niki 呀、这些选手都顺利加入到他的麾下了。还有易烊千玺，我没有想到是他在选人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成熟度，应该说是超乎了他现在所有的年龄。 对， 你看就是他一直坚持一贯对于编舞者的一种钟爱，而且思路非常清晰。 对对对对，所以据说还挖了一个人是吧？反正组队结束又比拼了一下，大家也是各秀自己的绝技，比如说有黄子韬的穿越舞，然后韩庚的水墨舞，以及罗志祥的机车舞，易烊千玺的装置舞，听着很有意思啊。这些街舞好像被玩出了很多的花样啊，那我们也就再预告一下吧。 下周六4月7号的20点，这就是街舞的第7期呢，四位队长将会迎来第一轮的争队之争，然后队长呢也会互相放狠话来营造一些火药气味。然后至于结果如何呢，我们会在下周六的时候优酷揭晓。 对，另外天猫魔盒、天猫魔屏周六20点也会同步播出。 你知道我正在看着你 girl， 你知道爱就发生在这一刻，你知道我将会让你 be my girl， 必须爱我的坏。 来跟我们打个电话，通个话，敢不敢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回答都是敢。 嗯 嗯，但是就怕你们不敢选。对，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概率或者几率的问题啊，就是重点真的也不是为了去送出我们送多少多少钱，大家的目的其实也并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来赢多少钱啊，这都不是重要的。比如说像娜娜说的，她发了一长段，你知道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误区，包括自己有时候看手机，我一看有一个人给我发一长段的微信，我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可能会要掰扯一些事情，所以才会发一长段。但是刚才就很紧张看了一下，哎呦，这又是来提意见的，一看，哎，是对我们的鼓励，特别要谢谢你娜娜，谢谢。我们的音乐题马上出现了，今天的音乐题呢，我担心可能熟悉度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好不好？ 行， 比如说我们问一下这首歌是词是谁写的之类的 啊， 好不好？ 这个问法有点难吗？ 未必， 还不如回复这个歌名呢， 就是回答是或不是好了。 好 吧，准备好我们的前奏马上就要出现了，可以先准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嗯，我们要马上放送一首歌的前奏，前奏的时间很短，有人可能会很喜欢这首歌，所以记住了它的名字，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不过没关系，我们把题目呢放得更简单一些，只问你是或不是，好不好？ 好的， 来， 请听题， 请听前奏。好像是不简单。啊，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 生活。好了，大家都知道了，好吧？ 好，我们想问的问题就特别的简单，请问这首歌的词是林夕写的吗？哎，这首歌是《如果有来生》，谭维维的歌，是林夕写的吗？相对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怎么样？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我们选最快发来答案的一位，以及中间发来答案的一位，好不好？这两天呢，这个天呢不太好啊，空气质量也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呢，很多人就可能会这个嗓子不舒服。 对， 然后呢，或者我们要说远一点，过两天要降温，所以大家多多保重嘛。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如果有一阵风来的话，可能天气就会好很多啊。 对，我准备回家拿电风扇先自己对着吹一吹，反正我已经感冒了。好吧，接下来就是一个美好的念想。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就推荐过这首歌，金贵胜的一首叫《等风》。 三千烦恼等风吹，闭上眼睛凭感觉，心跳强烈的方位，认出你陪着我翻越，满天乌云等风吹，笑寒暄，我站在十字路边，我终于不着急领先，吹呀吹，弹在目光下的梦，有时害怕晒黑，吹呀吹，慢下脚步才发现你鲜艳，每一天风吹烛光的祝福，风是思念的摆渡，你是幸福的最初，我意想不到的理由。

邓紫棋这一轮演出从2017年的4月1号起航，已经累计举办30多场，动员了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近25万歌迷。周杰伦更新社交网站，并且截图《告白气球》在某平台播放量破亿的照片，并英文配文感谢粉丝，还在下面回复自问自答：“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英文吗？因为要吓吓老外，不是只有老外才能破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西五环晋元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哎， 干什么？ 走啊。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叹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种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素描，来看看准备了什么歌。 音乐素描。 其实我们也算是公布一下刚才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为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在相对走心的6:30之后要偷故事的这首歌就是谭维维如果有来生。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他的词作是林夕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答是呢？ 因为如果有来生风格好像感觉挺 挺 像林夕的那个感觉的啊。 其实作词人是高晓松啊。 好，今天的故事我们让艾科先来讲。 今天的故事来自我是李香香，他说如果有来生，我们一定拼尽全力找到彼此，无论富贵贫穷，无论丑陋美貌，彼此都不要嫌弃，彼此不离不弃，一辈子都在一起好吗？ 有一个朋友，他名字叫做超级讨厌香菜的，我看到他这条留言也就是在今天，他说爱你这件事情真是美妙啊，我要感叹1000、10000遍，要手挽手，要拥抱，要风情万种，还要躺在你的身边，约定稍后梦中见。听到你说的那句非我不行，非我不可，以此证明我是这世上的唯一和特别，其他人我不管，但是在你那里我必须是这样的。今天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 如果有来生， 充满诗意的一首歌。 以前人们 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庐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他刚才说完那就这样吧的时候，我突然特别想开始收拾 CD 准备走人了。那就这样吧，今天节目 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走心的一首歌啊，很多人都很喜欢谭维维的这首《如果有来生》，虽然里面的歌词有些相对来说有的部分有些晦涩难懂，我说你觉得他可能过于的诗意化的一些表达，对。 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这首歌曲满篇充满了这个诗情画意的景象，为什么名字叫做《如果有来生》呢？ 就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去完成对这首歌的一个判定或者说是一个理解，因为每个人其实听歌包括写歌的人其实也都在他自己的一个意境当中，可能或者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每个人听到的感觉不一样， 是 对不对？好吧，深奥的话题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来说一些简单的思念，比如说就在昨天那一天，无数人啊在 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怀念张国荣先生。当然每个人记忆他的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为了凑热闹，有的人是为了印证自己是有品位的一个听众或者是歌迷，也有人只是很简单的觉得说张国荣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某种单纯的温暖的美好的一个集合体。所以说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好像会被莫名其妙的一种情绪挑动着，然后呢去听他的歌或者是追忆他的一些电影。刚才我在跟艾克聊，我说张国荣这辈子演的最好的一部电影，我个人认为是程蝶衣的这个角色，因为他对于爱情的向往的那种纯粹性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或者说在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哥哥其实本身已经到了一个境界，甚至是人戏不分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他非常好的诠释了那种说好的是一辈子少一分和一秒都不行的那个状态。他的很多音乐也是如此。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来推荐的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在很多的时候呢这首歌比较少的被提及，至少不像我们之前放的那些串烧那么的有名气，但是这依然不能阻止它成为一首好歌。 所以你今天我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这首《谁恋你心痴》吗？ 对，而且是真的是广州的朋友特别推荐的 啊，所以哎，人家推荐的是必然跟我们是这个感觉不太一样嘛，啊，所以来推荐一下这首歌《谁恋你心痴》，张国荣、陈洁玲。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我不想想法子。话我知，却也停止。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何时无聊地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但我的心情你应该知，遇着了心头爱，却不知怎去开始。爱火不可制止，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多好听啊，之前都没有发现这首歌这么好听。 所以好歌还是要互相来分享一下， 对，就有人推荐，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推荐我们这首歌的这位广东的榜应该怎么说， 榜友 啊，现在正在这个吃着这个粤菜喝着汤啊，来听我们节目，是不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那句歌词，就是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那是那个春夏秋冬里面的一首歌。 是， 其实每一年的时候呢，歌迷都会自发的，比如说在香港，他们也会有举办那个叫烛光晚会啊。 嗯。 而今年其实也是最后一届的烛光晚会了。嗯，因为会有一些他

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我们今天的娱乐综合盘呢，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刚才其实我们推荐了谭维《如果有来生》，后面呢又紧跟着有两首张国荣的歌，分别是比较少听到的，他和陈绮琳合作的《谁令你心痴》啊，这个普通话念这个好像不太顺啊。张国荣他的这首《由零开始》，我们已经推荐完了。 对，最后一首歌曲呢，我要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正在前进在恋爱当中的朋友，比如说果果2007，他说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很奇妙，我老公就是什么东西或者人都可以找不到，但是就怕找不到我。所以这首歌曲特别印证你此时此刻的心境。 对， 遇到爱情的时候天气就放晴了。 但是我想学那个广告里面叫汪汪那个大圣那个 选一个靠窗座位，能看见天空的美，周围的晨晖，学一些常用词汇，换一种新的香水，都已想躲开伤悲，带我远行的班机往云层上面飞去，我世界只而然消失，没不会相遇，带我远行的班机心情要好好整理，等待 虽然他说谁来赶走雨季啊，但是整首歌却有一些湿漉漉的感觉，我觉得很适合现在的北京，下场雨多好。 对，是来自3001年的12小时不下雨。之前其实这首歌曲没有特别推荐过，它不是属于听起来那种一眼美女，但是是越听越耐听的一首歌曲哦。 好吧，这就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了，再次用我的干哑的喉咙提醒大家注意保重身体。 那我就轻松一点吧。 对，戴着口罩，然后降温的时候记得注意保暖吧。 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榜， 拜拜。光 源在上面飞去，我世界只而消失，你不会想你，来我远行的班机心情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